来读一下，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。 好吧。 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只了耳朵了竖了细了来，爱了湿了萝了菠了和了青的菜，蹦了蹦了跳了跳了追了跑了爱。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只了耳朵了竖了细了来，爱了湿了萝了菠了和了青的菜，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爱。 再来一遍。 嗯，好吧。 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只了耳朵了竖了细了来，爱了湿了萝了菠了和了青的菜，蹦了蹦了跳了跳了追了可了爱。小了白了兔，白了又了白，两只了耳朵了竖了细了来，爱了湿了萝了菠了和了青的菜，蹦了蹦了跳了跳了真的可了爱。多了说了起来，爱了吃了萝卜菠萝和青菜，不不，哦，我跟不上了， 你好烦哦。